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其中有绝不可这样啊！ 是 啊，对不对？ 这是不能有 常理 的， 必 须得查一查， 必要严查。 第二日一早，任安乐便歪在京城聚贤楼雅阁里打哈欠，这点儿平日里是那些酸腐书生的地盘，最近他们因会试舞弊案更是日日云集于此。 大学士李崇恩畏罪自尽，你们有谁相信他是舞弊案的罪魁祸首？不过是待人受过的替罪羔羊罢了。 对，我们要查出真相，绝不姑息始作俑者。 哎，这群榆木疙瘩有时间在这里乱晃，还不如回去多看几本书。这次会考试题泄露，势必会重考。嘉宁帝立下三日之期，便是为了尽快解决此事，免得误了这些考生的前途。唉，而我为了大理寺的名声，也只得牺牲和周公畅谈的时间，来过过仗势欺人的瘾了。嘿嘿， 小侯爷，您来了。 掌柜谄媚的声音突然在楼下响起，任安乐与大堂内讨论的热火朝天的世子都朝楼下看去。一个年约20的青年留着八字胡，手里握着一把鎏金木扇，迈着步子晃晃悠悠走进来，神情嚣张傲慢。 胡掌柜，本公子今日宴请贵客，要包下整个聚贤楼。 忠义侯府的小侯爷古奇善乃京城一霸，奈何忠义侯为开国之将，功在社稷，其姐在后宫颇得盛宠，是以众人平日里便视这只横行霸道的螃蟹如瘟疫一般，能躲则躲。 哟，小侯爷，今儿个客人众多，大多是进京赶考的考生，这样做怕是不太妥当啊。 去告诉他们，今儿个所有人的酒水钱小侯爷我一起包了。我邀凌香楼的琳琅姑娘品酒，谁搅了我的雅兴，唐突了家人，就是和我忠义侯府过不去。 会试舞弊案本就是因凌香楼偷拍惹出的事端，这个草包居然还敢如此招摇过市，朕真有辱斯文。 忠义侯府的老侯爷真是个人物，居然在天子脚下养出了这么个不知死活的纨绔公子来。 小侯爷，科举舞弊案尚未告破，我等忧心结果才聚于聚贤楼商讨，小侯爷也是本届考生，何不行个方便？ 这有什么好商讨的，你们这些没有实力的人自然担忧。小侯爷我天纵英才，才不屑于和你们再次同堂科考，我已决定凭封印入仕，这科考和我没有半点关系。 大晋朝立国时恩封天下，各公侯世家嫡系子弟皆可凭封印入仕。此刻小侯爷古奇善一双倒三角眼打量着楼上众人，满面洋洋得意。 我和这些清寒世子生来便是云泥之别，若不是吴越信誓旦旦能让我在这次科举中高中三甲，我也不会为了在老头子面前争脸便搅和进去。不过想必那吴越也没胆子把我牵扯出来。 你说什么？士可杀不可辱，你怎可仗着家世辱我们读书人的名声？ 对呀，就 是这样，没错。 有几个气红了眼的书生就要冲下楼来理论，眼见着就要闹出一场全武行来。 哎，算了算了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哎， 你别拦着我。 二楼雅间内，温硕趴在窗沿上看外间争吵的热闹，嗑着瓜子提醒稳如泰山的太子爷。 殿下，您就让他们这么闹下去，这可都是会试的考生啊。 为如此小事便意气之争，怎堪治国治民之任？ 打起来也好，伤了折了，我做状元郎的机会便更大些。 净说些荒唐话。 哎呀，陛下定了三日之期，也不知那个圆滑的大理寺卿能不能把案子给破了。 你既说他圆滑，想必结案不是什么难事。 那殿下在等他落定此案？ 韩夜忽而忆起那日石亭里任安乐凌厉的背影，眯起了眼。 我在等另一个人给朝廷一个答案。 隔壁雅间里，任安乐看累了戏，刚想歇一歇，院书突然从窗户外跳了进来。 小姐，黄大人送来消息，吴越招供了。他把考题泄露给忠义侯府的小侯爷和那两名考生，他的考题来自户部尚书之子杜廷松，黄大人已经派衙役去尚书府拿人了。 不过一夜时间便撬开了吴越的嘴，这个黄埔审案倒真是有些手段。 任安乐勾起嘴角，起身朝外走。 小姐，您这是要 红烧螃蟹？ 怎么能这样？ 来人，这些世子都给我轰出去。 就在轰闹之时，一对衙役出现在聚贤楼门口，个个腰别长刀，肃穆威严。领头之人吴冲朝堂中望了一眼，三两步行到古奇善面前拱手。 可是古小侯爷， 你们是哪个衙门的？ 在下大理寺吴冲，奉黄大人之命请小侯爷回去问话。 一个小小的大理寺少卿也敢动我？ 见衙役围过来，古奇善身后的侍卫立马挡在他身前，拦住了吴冲。 小侯爷，吴越在堂上招供，他的试题除了给那两名考生外，也曾为小侯爷誊写过一份。黄大人为了不让吴越胡乱攀咬他人，坏了小侯爷的名声，这才令吴冲请小侯爷过堂一问。 怎么会这样？还有这样的事？ 吴小侯爷，你若行得端，坐得正，又何必爬入大理寺受黄大人一问啊？ 是啊， 就是 就是 就是。 混账东西，这是吴越的污蔑之词，你们居然听起他的鬼话。我是忠义侯府的小侯爷，我爹乃一品公侯，你们谁敢带走我？ 我敢。 任安乐清朗沉稳的声音响彻聚贤楼外。二楼雅阁内，端着茶杯的寒夜唇微抿，隔着纸窗朝外看去。一身青绿官袍的任安乐出现在众人面前，神情凛然，行走间肃杀之气立现。他越过一众世子，昂首看着神色阴沉的古奇善。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小侯爷，陛下降旨严查此案，你和会试舞弊有牵连，大理寺为何不敢拿你？ 你是谁？ 大理寺少卿任安乐。吴统领，把他带回去，谁若敢拦，便是藐视圣威，按罪当诛。 是，任大人。 众衙役领命，腰中长刀进出，凌厉的杀气吓得众人一震。古奇善身边的侍卫见到这场景，眼神慌乱，不知该不该拦。吴冲一把拉出小侯爷古奇善，扔进衙役中。二楼世子瞠目结舌，实在没想到闻名京城的女土匪竟然气质卓然。见他义正言辞，眉间正气凛然，心底不禁生出敬佩来。古奇善被一众衙役压着，官帽掉落在地，狼狈至极。 任安乐，你居然敢拿我！等小爷出来，定会让你好看。 等你什么时候不再拿忠义侯府的名声作威作福了，这句话我倒愿意听上一听。 任安乐下楼，上马朝大理寺而去。 驾！ 快马转过街道时，他突然回转头，望向聚贤楼二楼一处窗口，唇角轻抿，目光灼灼。 哎呀，殿下，这回大理寺可捅娄子喽！忠义侯是最护短的，且心胸狭隘，怕是不会让任安乐好过。你还打算继续看戏？ 自然，古奇善只是从吴越那里拿了考题，算不得大罪。这件事动不了忠义侯府的根基。忠义侯古云年掌西北军权，要对付一个任安乐， 太容易了。 这回朝堂可算是热闹了。 恐怕不止朝堂。 是啊，陛下新宠的那位昭仪娘娘脾气可不小，朝堂后宫两重大山压下，一个刚刚入京不过三月的土匪将军岂能成事。哎， 温硕叹了一声，想起那个围场上炽烈如火的女子，忽而觉得有些可惜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